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721集。明月入君心，我配做你的男朋友吗？潘明月看着这些礼盒，连呼吸都几乎放轻了，他眼睛眨了眨。 准备多久了？ 陆兆颖不由自主地摸了一盒烟出来，没敢看潘明月。 也没多久。 自从去了特训营后，陆兆颖已经很少抽烟了。潘明月没说话，陆兆颖有些紧张，他往后靠了靠，手上捏着烟盒，嘴里叼着烟，笑道： 本来就想着摆着自己看，你看到了，就顺便看看这些东西你喜不喜欢。 他以为潘明月会当作没有看到，毕竟他之前也不是没有刻意避开过他，刻意避开跟他讨论这个话题。程俊跟他说过，潘明月跟一般人不一样，他家人对他的影响太大了，他在脆弱的极点，也在坚强的极点。陆兆颖也认真地跟稽查院马路边的那个流浪汉聊过，他不能切身体会潘明月的心情，平日里在他面前小心翼翼，提都不敢提一句。通过流浪汉平静的话语，聊起他妻儿时淡淡的笑，陆兆颖知道这是他们一生都消除不了的疤痕。潘明月心里建造的防线太高了，陆兆颖原本以为他可能这辈子都看不到潘明月有松动的痕迹，然而这一次潘明月的反应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。他猛然回过味儿来，扔掉手中的烟盒，手掌直接抓住潘明月的胳膊，目不转睛地看着潘明月，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对潘明月起了心思，有可能是第一次他平静地来校医室找他拿药的时候，也有可能是他在街角看到潘明月蹲在地上把头埋在膝盖的时候。意识到自己心思的时候，他愣了一下，就完全接受了。那时候秦冉让他帮忙照顾潘明月，他近水楼台，只是潘明月拒绝了他给他的圣诞礼物。陆兆颖提着礼盒回去找他的时候，正好在校门口看到潘明月跟风慈。感情总有个先来后到，陆兆颖也知道潘明月的性格，他确定了的感情没人能够动摇。隔着很远，他都能看到潘明月脸上少有的笑意，他眼睛里只有风慈。他在校医室抽了一晚上的烟，第二天神色如常地替秦冉例行问候。多少人眼中他就是个纨绔子弟，没心没肺，这么多年的保护色几乎连他父母都给骗过去了。但跟程俊玩在一起的哪能真是个纨绔子弟，他的演技骗过了所有人，甚至骗过了他自己，把潘明月当作亲妹妹看待。他苦中作乐，做不成恋人兄妹也成，把潘明月当作秦冉那般看待，这样至少还能远远地看到他，他还会信任地叫他一声陆大哥。周家人想要认潘明月做义女，陆兆颖也有想过让他母亲认他做干女儿。直到后来潘明月跟风慈分手了，本来偶尔能看到潘明月就很满足的陆兆颖得寸进尺的想要更进一步。他知道自己不如风慈，也不再游戏人间当一个纨绔子弟，而是开始跟着程俊去一区，重新回到了特训营。陆母说的对，他陆兆颖比不上风慈，也配不上满门忠烈的潘家人。陆兆颖不甘心，他抬头一顺不顺地 盯着潘明月。 明月，你看我比起风慈怎么样？ 正值夏季，收藏室空调刚打开，温度没有下去，隔着一层薄薄的衣料，能够感受到陆兆莹手心的温度。潘明月有些无措地看着陆兆莹，想要往后退，陆兆莹却不给他这个机会，紧了紧手腕，另一只手把烟拿下来，随手扔到了角落里，舔了舔唇角。 配做你的男朋友吗？ 以往聊到这个话题，可能还不到这个话题的边缘，潘明月就会疏离地转开，这一次没有，气氛也不一样。想到这儿，他心跳越来越快，扶着潘明月手臂的手指不由自主地往上移了移。潘明月刚想问他知不知道他精神有时候会不正常，头顶就一黑，等他反应过来，陆兆颖的唇已经落在了他的唇上，他整个人僵直在原地，大脑似乎瞬间也失去了思考。房间很安静，扮演着的门外佣人在絮絮叨叨，然而潘明月脑子嗡嗡的，也不知道佣人在说什么，整个脑子一片空白，连眼睛都有些模糊，看不清前方。陆兆莹有些紧张，他平时多拽的一个人呢，那群二世祖在他面前连个屁都不敢放一个，此时却怂了。这股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过后，他就小心翼翼地看着潘明月。潘明月没有发怒，也没有要跟他打架的意思，只把目光看向那些礼物。 我想拆开看看。 你拆吧。 陆兆颖摸不准他的意思，只是默默地蹲在他身边帮他拆礼物。一件一件都是他精心选出来的，也有他亲手做的。与此同时，大醉的风慈被林锦轩送回了风家。风楼城不在家，他之前跟风夫人提过离婚协议的事儿，风夫人吵闹着没有答应，之后风楼城就没有回来过了，他心底有些不安。此时看到风慈喝醉了回来，不由上前让人给风慈倒茶。 小慈，你没事吧？你今天不是去见明月吗？他怎么说？ 潘明月以前那么喜欢风慈，风夫人是看在眼里的。风慈能低下身段找他，风夫人觉得他希望很大，直到现在。 双宁也不成，世上又不止明月一个姑娘，妈再给你找一个。 风慈去卫生间吐了酒，不见清醒。 要不结婚，再找一个干嘛？ 他显然不是开玩笑的。风夫人愣了一下，然后哭着开口。 小慈，是妈错了，明月她就这么铁石心肠吗？当初我不该逼她离开你，离开风家，可当时她就是有精神病，住过一年精神病院，还差点被人给侮辱了。我怎么舍得让你跟一个有精神病的人在一起啊？我去跟她道歉，给她跪下，让她原谅你还不行吗？ 你说什么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